说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旁边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零六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楚烟。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来看天气。今天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度，最低气温是-6度，空气中度污染，不宜进行户外运动。那么同时呢，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啊，今天是大寒，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节气。 所以大家这个要外出的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保暖。明天呢，天气依然也是特别的寒冷，如果啊各位要这个出门的话啊，一定要多穿衣服，免得在这个大寒的季节啊感冒。俗话说这个数九寒天嘛，已经进入39天气了， 没错， 应该进入好久了吧。 对，已经进入很久的这个严冬，非常冷的季节了。 但我觉得最近北京的天气还算 OK 啊。 最近北京，我觉得也是。首先这个天气，对，天气突然回暖，而且呢就没有什么雾霾，这是特别好的，特别适宜出行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是大寒，所以说在后面的这一段时间呢，今天应该算是最寒冷的这个季节了啊，就节气了。可能以后的日子还会越来越的暖，越来越暖和。 对，没错啊，这个但是呢，大家苦苦等待了这么长时间的降雪天气呢，在北京还是依然没有到来啊。 啊，说到这个，真的是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在期盼着下雪，这个雪怎么还不来呀？ 所以说呢，大家想看雪的呢，可以去北京周边的各大滑雪场啊，去看一看我们人工制造的假雪。但是呢，在这个大寒这一天啊，这个早餐一定不能省。 对， 啊，这样呢，各位就能有充足的能量和热量来抵御寒冷了啊。我们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啊，我们是一档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就可以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了啊。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边这叫什么一家，如果没看错的话，说两位 主播好，你好，早上好。那我再说一下哈，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怎么样观看我们到青年说这档可视化直播的节目呢，就是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这样就可以看到我和大左这个现场的直播互动了。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

呀， 尽量 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A 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一首非常嘻哈的《不吃早餐》过后，大家可不要学习这首歌。不吃早餐，在这个大寒季节，早餐还是非常必要的。 对，虽然说这首歌唱的这么的欢乐啊，但是呢，今天毕竟是大寒嘛，这个早晨起来多吃点这个粥啊、包子呀、 没错、 这个老北京的焦圈啊。豆汁儿啊，我就越说味儿越大。 尤其是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早上喝一碗热腾腾的粥，然后呢，在这个多吃一点水果，在睡觉之前呢，喝一杯红酒，这样就能够有这种能力来抵抗严寒。 刚起来怎么就睡觉之前喝一杯红酒了呢？ 哎，因为我觉得啊，就越寒冷的天气啊，就感觉就是人的这个越想睡觉。我就觉得咱们不平常都说这个 春困 秋乏 夏 打 盹 儿，冬天呢 的冬三月， 对，睡不醒冬三月。但我觉得这个冬天啊，在好多人的这个生活当中，那就不是什么，不是三月了，那是冬眠，属于长期冬眠的状态。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这里是一档这个大型的关注青年成长互动话题还有新闻的一个大型的节目。 前缀多么的多，可见我们的节目有多么的精彩。那你赶快来跟我们互动吧，我们非常欢迎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和这个关于青年最关注的话题。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点击一下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之后呢，有一个弹幕池啊，发弹幕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没错。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青年头条号。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要跟大家汇报的这个简讯内容啊，说五险一金已经过时，六险二金的时代即将来临。 第二条呢是网传 Jessie G 退赛歌手合伙人集结晒开工照辟谣， 说 WiFi 航班飞入这个向荣天空。 接下来呢是百度李彦宏登上时代封面，重写全球 AI 格局。 哎，说这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啊，这个比较有爆点的内容还真不少啊，这个尤其是第二条第三条我最近都比较关注的啊。咱们先来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哈，还有这些上班族都比较关注的一件事吧，这个五险一金。之前呢，这个很多人啊，在这个毕业之后在选择单位的时候，肯定都会问啊，这个公司啊有没有五险一金啊，有没有这养老保险呀、我这个上班之后的福利是怎么样的呀？很多人都在关心自己上班之后的这个福利的问题。之前的这个五险一金呢，也就成为了大家选择这家企业呀，或者是这家公司的一个硬性标准。就是说它对你的福利有没有达到你自身的要求？ 没错，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啊，大家除了对于这个薪资、薪水、报酬方面有很大的这个要求啊，还有在福利保障方面也是倾注了很多的关注。那么咱们刚刚大作也说到了这个五险一金。这个时代已经过时了，已经不这么说了。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叫做 六险 二 金。什么叫做六险二金呢？这个以后找工作啊，这个不能单单只问咱们这个选择工作的单位和企业说你们有五险一金吗，之后要问你们有没有 六险 二 金。 那 到底什么是六险二金啊？ 六险二金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等于五险一金加上补充医疗保险加上企业年金，就多了一个保险，多了一个金。就是这样， 那就是就多出来这两项啊，这个五险一金加上 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就相当于多出来一个这个补充的 医疗保险， 还有一个企业年金。哎、那这个补充的医疗保险有什么怎么解释呢？就假如以咱们北京为例啊， 嗯、 你到医院看病拿药，消费在1800元以下的部分的基本医疗保险是无能为力的， 嗯， 但是这个补充医疗保险就可以为你解决余下的这个部分。 哎、没错啊，嗯、这个这种。补充的医疗保险基本上就可以帮助老百姓看小病了， 没错， 比如感 冒发烧 啊， 然后 基本上花的钱都在1800元以下的， 对对对， 也就可以到单位去报销了。 嗯嗯、可以说它就是实现了一个这个医疗保险的一个无缝链接吧， 嗯，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医疗的补助。 嗯，对，没错啊，这是新增加的这个一项保险内容。那么这个六险二金另外一个金呢，就是企业年金。对于这个工作者，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除了基本的养老保险之外，再有一个单位和企业员工多缴一份钱，这样在这个退休的时候呢，就能拿双份的养老金啦。 哇，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啊，还是觉得挺不错的。大家以后对以后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呢，不要就是心里只想这个五险一金，大家要多念着六险二金。遇到这样的公司或者单位，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拥抱它吧。 嗯，没错啊，这个五险一金呢已经慢慢的开始过时了，六险二金的时代也马上来临。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啊， 嗯， 说明了现在这个不管是国企也好，私企也好，开始对员工的福利慢慢的又开始增加了， 嗯， 也开始慢慢的在网罗这些优秀的人才，通过福利的条件去让你到我的企业来为我工作。 嗯，没错，就是他因为他这个六险二金是一个时代来临嘛，说明说这样的一个福利提升的保障的这样政策已经惠及到这个大众了， 嗯、 可以说也是一个社会福利保障， 还没开始呢，马上要、 啊、马上就要对，马上这个时代就要来了，可以说是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的飞跃。 嗯，对，这也从一方面也象征着咱们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慢慢的增强嘛，对吧？ 嗯、 这也是我们今天。青年头条号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内容啊，六险二金的时代即将来临。嗯、那么接下来看一条娱乐圈方面的消息，说这个网传 JCJ 呢退赛歌手合伙人集结晒出了开工照啊，然后进行了辟谣，说呢今天啊、不是今天，前两天啊，也就是1月18号的那天呢，继我们的盖啊被爆出退出2018年歌手后不久呢，有传言称结石姐也就是 JCJ 啊也是要退赛的。稍晚呢，这个结石姐的音乐合伙人集结也是更新了他的微博，晒出了与结石姐前往录制现场的照片，称开工喽，开心啊，进行辟谣。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哈。 嗯， 在这个照片当中呢，这个结石姐是一身黑色皮衣，黑发被绑到脑后，扎成了一个俏皮的小马尾，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活泼。粉丝们也纷纷表示辟谣了，心态稳住了。啊，心疼洪涛，换我也哭，等等等等， 嗯、老哥，嗯，稳 稳，对。其实说到这个，大家最近最火热的话题啊，就当属我是歌手这样 歌 手这样一档节目莫属了。 对对对、嗯，这个歌手最近应该是刚刚放出了第一期啊，这个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另外一档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之前也做过这档节目啊， 嗯、 也是我主持的。哎，对，反正大家就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各类节目啊，你就会听到关于身边各式各样的新闻信息、花边信息，什么信息都有， 嗯、而且会有很多就是新的不同的解读。 对，没错啊，咱们再说回来这个歌手，因为今年的这个歌手的阵容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音乐种类和类型都涵盖了其中。你比如说像刚刚虽然说退赛了啊，这个也是在第一场歌手比赛里边获得了不错名次，而且收到了超高人气的盖爷一首《沧海一声笑》的说唱版本，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呢？对吧？ 嗯、 那句话怎么唱的？我看你还发了个朋友圈呢。 啊， 我命硬从不低头弯腰、 啊、对对对啊，这现在就是这个朋友圈非常火的是一个这个盖的一个截图， 嗯， 他呢在这歌词当中说到啊，一个这个rap 啊， 对， 然后我命运从不低头，然后 自己人别开枪， 然后在这个节目最后向观众鞠了一躬、 哎，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嘛，玩笑式的一个图片的剪辑，然后就 带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效果。 对，但确实那个凭良心讲啊，我真的觉得这个盖的这首《沧海一声笑》对《沧海一声笑》的那个原曲有了很大的改观之后，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首歌曲， 嗯， 而且又从另外一种方面上喜欢了这种比较正能量的嘻哈文化。然后呢，另外啊，这个继盖之后呢，还有另外一大热点，就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这个 JCJ 啊，这个 JCJ 呢，哇，他的来头可真的不小 呀，国际范儿可以说是这个国际级的重量级的巨星， 对，而且还获得了格莱美奖不止一次， 嗯，而且各出席各大的这种国际的盛事，比如说维密啊， 嗯， 啊，还有格莱美奖这些颁奖典礼，作为这个驻唱嘉宾等等等等。那他在这个第一场的歌手的竞演当中呢，他的这个表现也被大家称作是教科书式的表演。 对，应该是山河教授吧，我要没记错的话， 嗯嗯，是是是， 对，山河教授说了一句话，说这个 JCJ 啊，我的天，这场比赛简直就是教科书式的演唱典范，当时应该唱了一首 Domino， 也是他自己的一首歌曲，反正怎么说呢，现场对于这些欧美的歌星来说应该是他们的基本功力，所以说这个当时有很多现场的小伙伴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就说这个哇真的感觉特别棒，然后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视机前看歌手那场 JCJ 的演出的时候也觉得怎么能唱得这么好听，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完全在观看欧美大牌演唱的那种感觉， 有一种这个鸟巢演唱会现场感非常强。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歌手当中啊，还有一部分就是重新回归的这样的歌手也给大家就发人深省，比如说这个李圣杰， 对， 还有张韶涵，他们都是曾经吧非常火遍全中国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一次 凭借着那么几首歌，这个， 没错， 让大家熟知，但是呢，那几首歌之后就没再推出自己新的单曲啦或者是专辑，但是又通过这个歌手这个节目又让大家重新的认识一下自己。 就是当张韶涵就重新出现在这个荧幕的时候啊，我心里就觉得 小公举 又回来了，然后他又重新的可以开始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演唱了，就是非常的触动，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没错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条消息，青年头条号的第二条消息啊，网传这次这退赛的消息已经被集结啊晒开工照所辟谣了，所以大家不要开心，不是不要开心 啊， 不要伤心啊， 不要伤心， 大家不要伤心，之后呢也能在我们的歌手当中看到结石姐的精彩表现。接下来说我们的第三条内容，说 这 个 WiFi 航班飞入了向荣天空。 没错，哎，这个我觉得是现在目前在网络上最火的一个话题了，我们都可以拿着手机带着 WiFi 在这个飞机上面在天空当中进行畅游上网，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跨越性的一个举措哈。我们来看看具体新闻说的什么呢？随着东航、海航航班解除使用手机的限制，多家航空公司也相继跟进。南航、厦航宣布，从昨天19号起，旅客可以在飞行全程当中呢，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平板电脑、电子书、音视频播放机和电子游戏机等小型 PED 设备，但是呢，需要设置这个飞行模式。大佐，你看，现在在飞机上都可以打游戏了。 哎，这个真的是一大便民措施啊，因为之前一直是在国内航空是严禁在飞机上使用移动电话以及各种各样的通讯设备也好啊，这个电脑好像是也不行，反正我这个人比较害怕坐飞机，所以我坐飞机的次数就比较少，你知道吧。 你是害怕高吗？是怕高吗？ 对，虽然说飞机是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这个 交通工具了， 但是我也特别害怕这个事儿。 哎，但是现在如果说飞机上，比如说这个又快捷，然后但是呢还能给你享受一种网吧式的这个体验，你会愿意选择坐飞机吗？ 那基本上可以，我觉得既可以就是来帮助我们去解除这种坐飞机一坐2个小时、4个小时、10多个小 时那种苦闷和烦恼啊，对吧？又能帮助我们在飞机上啊实现这种空中购物啊，预约接送机啊，预约酒店，打视频电话。你说你在这个3万米的高空跟你女朋友打一电话， 多浪漫一事儿啊！ 姑娘，你等我把窗户打开，我给你看看下面啊。打开窗户， 我感觉大佐以后就可能因为这一点，然后以后就决定每次出行都坐 飞机， 是吗？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 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把名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My mind Cause all the loudest voices。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楚烟。 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成长计划啊，点击进入之后呢啊，不是没有成长计划，就叫关爱 青年 计划， 计划 啊， 没错。 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观看一下电台主播的样子。 没错，也欢迎大家赶快来到直播间和我和大佐，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聊一聊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青年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 哎，没错啊，刚刚的青年头条号呢，跟大家分享了三条消息。第一条呢是五险一金的时代已经开始过时，六险二金的时代即将来临。第二条呢是网传 JCG 退赛，歌手合伙人集结晒开工照辟谣。第三条呢就是 WiFi 航班飞入了向荣天空，各位可以在飞机上使用手机了。 没错，那咱们看看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呀，也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新闻。 哎，没错，说。 百度的李彦宏登上了时代的封面，重写全球的 AI 格局。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时代杂志有印象啊？ 嗯， 反正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周总理登上 Time 时代杂志的那一期期刊。 嗯，我对他的印象啊，就是因为时代它算是一个国际性的，非常就属于神坛级的这样的一个杂志嘛。 嗯， 它一般呢会这个封面人物会选择来自世界各国的一些精神领袖啊，或者一些在各行各业非常非常拔尖顶尖的精英人物。那昨天出版的最新一期的时代周刊也刊发了对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的专访。 嗯，说这个李彦宏呢以创新者的位称啊出现在了文章当中，成为了本期亚洲板块的封面人物。文章称呢，李彦宏在2000年创立了百度啊，仅次于谷歌的搜索引擎，在中国占有了80%的市场份额，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网站。这家公司的名称呢来源于这个13世纪的中国诗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600亿美元的巨无霸哦。 哇，600亿美元，这个体量非常大哈。百度在2017年的前三季度的90亿美元收入当中呢，也有12亿美元被重新投入研发。李彦宏认为百度可以通过利用中国最大的优势规模来主导全球的 AI 市场。 AI 就是咱们平常说的 人工智能、 嗯、哎，其实说到人工智能，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词叫这个无人汽车。 无人汽车， 没错，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谈到过 啊，这个北京有一条这个公路要让 专门为这个无人汽车 试行。 对，没错，有无人汽车的普及，可以说是在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市场上面有一个大的飞跃。 对，没错，不仅这个无人汽车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 AI、也就是人工智能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普遍现象的发生着。因为我最近我比较关注配音圈的事嘛， 嗯， 这个配音圈的那些大佬老级人物，就是那些泰斗们，或者是说已经离我们远去的那些声音的巨匠们，最近好像又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软件，人工智能的一个软件，又重新拾回了原有的一个就是配音 原声配音。你说的那个我也看到了，他就是通过这个过去比如说一些表演啊，或者配音艺术家的对生前的采样，然后最后做一个合集。 对，然后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呢，再把之前已经去世的这位老先生的声音让他重新表现出来，为纪录片来配音。 嗯， 这真的是 让人们重塑经典，唤起回忆的一种特别好的用科技手段加上情怀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新的一种演绎方式。 对，没错。所以说这个 AI 嘛，人工智能，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这个就看咱们大家怎么去看待它了。 嗯， 这个人工智能呢肯定会给人类带来很多各种各样生活呀、健康啊、我们出行上面的方便，但是它会不会也引起我们一些比如说在人工就是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或者是一些我们人类本身做不了的事情上，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冲击？这也是我们之后有待考证的一个问题、 不过别的不说啊，我觉得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发展肯定会带来一个就是人关于人类方面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人可能会越来越懒了。对，越来越懒了，就是他们常说这个科技的进步啊，就会让这个人类 科技的进步依赖于人类的懒。 懒，没错，或者是带来了人类的懒。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无人汽车，这是一个风口哈，就我们开车都不用自己再上手了，就不用自己再导航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智能家居，我躺在沙发上，可能我这个沙发就可以自带冰箱冷藏功能，或者是自带多媒体的功能，我都不用走路，我都不用开电视，我就能接受信息。 你这一天终于可以在沙发上度过了， 实现梦想是吧？ 但是这种方法和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作为青年人的我们和你们啊，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青年的朋友们啊，我们还是要虽然人工智能带给我们这么多方便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那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 我的兄弟就要结婚了，再也不能胡来了，如果你还放不下另一 个他。 放心，还有我们呢、啊。 我的姑娘就要结婚了，再也不能胡来了。如果你还放不下另一个他，放心，他早把你忘了。结了婚，其实结了婚以后挺好的，兄弟你不要害怕，除了不能随便去采野花，多了一个爸一个妈。其实结了婚以后挺好的，姑娘你不要害怕，除了那个拎着饭盒的忍者，再没有别的哥哥。 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幸福，可以懒得像头猪。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清楚，挣钱是首要任务。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幸福，可以懒得像头猪。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青年说身边的事情啊、接下来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说啊，这个关爱青年人的教育，说这个2018年将取消自考，教育部否认说不可能的。 表示了非常强烈的反对哈。计划二呢是关心春节那些事儿。北京市烟花爆竹五环外长期零售点限一区一点。 计划三关心最近的好音乐啊，周杰伦周董的新歌《等你下课》最近灯笼仅用一周就完成了，然后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啊。 计划四关心青年人的身体健康，一日三餐全靠外卖，最爱麻辣烫。27岁姑娘血浆呈猪油色，哎， 接下来的关爱青年计划呢，我们来一起关爱青年人身边的这些事情啊。先说第一条，2018年呢自考即将取消，教育部否认说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变化，说这个教育部网站昨天啊，也就是19号的时候呢，就网民关于2018年国家是否会取消自考的问题呢回应称，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均无调整变化，自学考试呢不会取消。教育部指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呢也是面向社会全体公民提高高等教育机会、辐射高等教育资源服务、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自学考试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说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均无调整变化，自学考试不会取消，专科呢和本科都是自学考试专业的基本层次，没有取消或者是更改的计划。 嗯，大家注意啊，这个教育部已经亲自跳出来否认了，这个并没有这个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没有取消或者更改自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大家呢一定要 不要担心啊， 没错，擦亮双眼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青年关爱青年计划的第二条，关于春节那些事儿啊，距离春节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那我们说到春节，大家都会想到哪几个关键词呢？ 通通通通， 没错，就是放炮或者放花，对不对？ 对对对。 那在今年呢，2018年的春节，这关于烟花爆竹销售也出现了一些新政策。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新政策。今年呢，市安监局将对全市的烟花爆竹批发单位和这个零售点儿进行依法的行政许可。具体来说呢，五环路以内不设烟花爆竹的零售点，五环路以外的区域呢，以设置长期的零售点的区域呢，通过这个压减数量实现一区一点。同时呢，春节期间呢会许可一批临时的零售点，就是只能在此期间销售这个烟花爆竹，在各区划定的这个禁止燃放区域内呢不设这个零售点。据悉啊，这个烟花爆竹配送开始的时间为农历的腊月十五，销售时间呢是农历腊月庚午到次年的正月初五。 对，所以啊，这个北京呢应该是在五环内是长期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的，这个同时呢也是为了大家生活环境嘛，为了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空气质量所考虑。但是呢，在这个春节期间嘛，春节期间放鞭炮燃放烟花爆竹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 一个习惯 了，对对对，一个 习俗 啊，这个过年嘛，放鞭炮驱赶年兽，这也是当时的一个这个神话故事。 没错， 对，所以呢，这个五环外长期的零售点限制在了一区一点，而且是要有这种零售许可的。同时呢，在今年春节期间呢，也是增加了一批临时的零售点，所以大家想要去燃放烟花爆竹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千万不要在五环内或者是在我们规定的特定的区域内燃放这些烟花爆竹，然后去那些指定的零售点去购买那些合法的烟花爆竹啊，让自己过一个美好的春节。 但是其实啊，我对于这个春节放烟花爆竹这个事情呢，我个人是处于不支持的状态的，因为可能就是这个烟花爆竹一瞬间的美丽，但是会造成接下来几天的污染，环境污染，这个当下环保还是很重要的。 没错啊，这主要还是看人们怎么想。也是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我这过年要放炮仗，对吧， 要满足自己这个习惯， 没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为这个自己的生活环境所考虑， 没错，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做到一个平均平衡的点上，让他去做这件事还是会更好的， 做一更好的衡量和把握。 没错啊，接下来说咱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第三条，说关心一下最近的好音乐。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朋友圈里边发现另外一条这个特别 是不是你说了几个特别了就是可以说这首歌啊，在这个朋友圈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社交平台已经是火爆了， 那是谁的歌呢？ 哎， 大家可以猜一猜。 嗯，对不起，没有默契啊。哎，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啊，我们的小公举啊，等你下课近日登录，他仅仅用了一周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这些粉丝团体们啊，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 等你下课》送给大家。 这个我们这首 MV 好像是稍稍遇到一点点小问题啊，不大想跟大家见面。 好，那我们明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来放送这个 《 等你下课》这首非常火爆的歌曲。 但是虽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没给大家来这个欣赏这支 MV 或者是这首来自于周董的歌曲《等你下课》啊，但是说实在的啊，这首歌我当时在他发布的那天晚上，我是循环了不下十遍的时间。 啊，那我比你更夸张，我这他发布有三四天了吧，我这每天都是无数遍循环。 听多了不烦吗？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就在等着什么时候能烦，但是现在还没有烦。 对，所以啊，这首歌真的是良心推荐，周杰伦的《等你下课》，他不仅仅这个词创作的好，而且他的曲风呢也是格外的清新，而且就给人那种自己在上高中呀，在上大学期间的那种对美好恋情的感想和感受的那种感觉。 对，他这歌词当中啊，有一首就是有一小部分，就是说我很后悔为什么高中没有好好学习， 我好好 不能跟你考上同一所大学。 对，您说这句话是多少这个言情小说里边写过的？ 你别说，对，你别说是多少言情小说了，这多少现实生活当中这个高中男生心目当中的心声啊， 对吧？这个当时我还记着一段子，说这男生说我哎呀没好好学习，我怎么就考北大了呢？为什么没去清华呀？ 哎妈，这太气人了，这个简直。 然后人女朋友在清华，俩人这个互相每天晚上试着频学着习，你这没法比 ，人比人气死人，对不对？哎，但最重要的啊，这首这个周杰伦的新出的这个单曲啊，他是和自己的录音师好友杨瑞代一起合唱的，听起来非常的治愈。他们两个人也是多年的好友了，在这个他们互动的这个环节呢，也是非常的自然。 对，没错啊，这个歌曲上线之后呢，评论呢也是迅速火爆，飙升到了999加啊，这个现在我估计已经破百万，已经不是小数目，差不多百万千万应该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有网友呢也是评论说，不愧是周杰伦，出一首单曲也敢这么 freestyle 啊。这首歌呢，这个刚刚也说了，是跟自己的录音师好友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呢也是又比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之类的歌曲又多了一些文艺青年的情怀。 没错， 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后的一条关爱青年计划的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我觉得我们的广大青年朋友应该多多的注意 一 下、啊、 对， 一 定要注意啦，我感觉这条消息啊，在这个主人公当这个新闻的主人公啊，可能和我们很多这个上班族的朋友啊，或者学生党的朋友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哎，没错啊，说这个一青年女子一日三餐全吃外卖，去医院检查血浆竟呈猪油色，这条消息的图片呢我也确实看了，我 当时以为这是一条假消息，又是那些这个公号啊拿出来糊弄人的、嗯、但是后来这个确实也是各大官媒 都进行了报道。 对、嗯、没错啊，这个为什么一日三餐全吃外卖竟能吃出这种血浆变色呢？说这个水煮鱼、麻辣烫啊、炸鸡便当啊，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黄焖鸡米饭、 嗯、 啊，各种各样的外卖，现在确实就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啊。 嗯、 你这个躺在沙发上，对吧？就像你刚刚说的， 最、啊、理想的生活状态， 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嗯，躺在沙发上，这边跟嘿 Siri 给我来一个外卖，然后外卖送到了 ，Siri 就把手伸出来，然后给你他的外卖、嗯。其实大家觉得啊，这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听起来非常的惬意，但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浙江有一个27岁的姑娘，却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吃出了这个高血脂， 嗯， 并且因此引发了急性的胰腺炎，住进了 ICU。 哎，对， 哎、这吃外卖吃进了 ICU， 这个还真的是，哎，让人有点。觉得很可怕，对不对？ 啧啧啧啧啧啧，这个吃外卖啊，我们并不反对、嗯，但是呢，像这个姑娘这样一日三餐全吃外卖，而且点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我当时看她那条消息，点的基本上都是，比如说这个下水啊，就是脂肪含量比较多的呀，肥肠啊、 嗯、 这些东西，或者是麻辣烫呀，这个处理的都不大干净的、 嗯， 然后动物内脏呀，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啊，这个大腰子。 哎呀，别说了，这都没吃早饭呢啊！ 不好意思啊，但是他点的基本上都是那些高热量、高脂肪的东西、 嗯， 一日三餐总这么吃，谁也受不了。 是，所以说大家点外卖可以，但是呢，很重要的是要关注他的这个食品的健康 和安全。 对，搭配啊，荤素搭配啊，要有自己的一定的规律，不能全吃那种。我们都知道大油大肉很好吃，但是如果吃多了， 哎，那 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有影响了啊、 嗯， 对，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啊，就是说你这个作为年轻人嘛，虽然我们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的充足，就是不能给你留出太多的空闲时间让你自己去开火做饭。 嗯， 但是呢。这个做饭这件事啊，我跟大家讲，真的是生活当中一大调剂品，它会让你无趣的生活变得 更加烦扰加无趣吗？ 突然宕机。 哎，那你会不会做饭呢？ 会啊。 你最拿手的， 真的 来两道。 可乐鸡翅。 嗯、哦。 鲫鱼豆腐汤。 嗯。 蒸大米饭。 大家听听啊， 蒸方便面， 我们这大佐不光完了露馅了，我们大佐不光人个儿高，对吧？然后长得挺帅， 嗯、 小伙还会做饭。 没，我们这是青年说，不是这个交友的频一个节目啊！我告诉你， 串频道了。 哎，对，没错啊。所以在这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吃外卖并不反对，大家要注意一下荤素搭配，注意一下饮食健康，不要每天就像那 AI 这姑娘一样啊，坐我旁边的 AI 这姑娘，这每天坐在。沙发上点外卖也不动弹，你慢慢之后啊，这个人的身体机能就逐渐的退化了啊。 理想生活状态嘛。 哎，没错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前两个板块，这个青年头条号和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全部内容。 嗯、 那么稍后整点之后，也就是9点之后，我们即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扶贫计划啊、 嗯、公益活动。今天来的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请大家不要走开，持续关注我们的青年说。青春不迷茫的访谈板块， 哎，没错，一会儿 见。 手摸。

在我们俩之下，而且还比我们俩要小很多， 没错， 他就已经在社会上为我们的公益事业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所以说我现在脑海里边已经没有形容词去夸他了，你知道吗？ 刚刚大嘴提到了这个 EP2A4 纸呢，都讲的是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神秘嘉宾的他在公益方面所推出的活动。那咱们也别卖关子了吧， 行啊，那就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曾博群以及他的哥哥啊，谢尚进。 谢尚进， 博群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叫曾博群，非常感谢今天青年说邀请我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慈善的经验。刚两位主持人介绍，真是把我夸到天上了都。那我叫曾博群，是现在是在美国读大学，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呢，在初中的时候发起了一个叫新梦想美好明天的公益助学活动。这个公益助学活动呢，主要就是一开始是帮助解决城市和农村教育不平衡的问题。我为什么发起这个活动呢？因为我在初二的时候一次家里的旅行去内蒙古，在沿途就看到了很多非常破败的学校，就是那些学校，因为我一直在城里上学的孩子，就是看到相当震撼。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祖国还有像这样的地方，因为所有的学校就是都墙都没有，墙都是用水泥直接堆上的，然后也没有房顶也没有窗户，就只是用塑料布盖上。所以当时我是14岁，看到时候就相当震撼，回来呢就有了这个发起这个项目的想法，然后后来就一直做，慢慢做，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总共募集了善款100多万元人民币，也帮助重建了山西省的4所小学，也帮助了学校里差不多400多名孩子。 就是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凭借自己的力量，然后成立了这个新梦想的公益助学活动，到现在已经募捐了，就是为这些贫困地区的学校和学生们已经募捐了将近100多万元的善款。 对，那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也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才能做到这么大。 哇， 我觉得对，刚刚我们的博群他说到了，是因为他在这个内蒙进行的一次游历哈，发现了一些这个贫困地区的一些孩子们生活非常艰辛的状况。其实我真的觉得还挺佩服博群的这种行动力的，因为有很多啊，就是我们在像上大学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扶贫的经历，但是很多人或许是眼睛能够看到这种扶贫的现象，但是很难 去 付出行动啊，或者说我想就是真正的说付出我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然后但是你却就是能够这样。我又想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你去付出这么大的行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呢？ 就回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当时也只是想法，后来也发生了好多件事儿，就更加坚定了我继续做这件事儿的决心。一件事情呢是我在一个晚会上，叫新梦想大会，然后我当时就是跟田壮壮导演聊了一下我有这个想法，因为当时田壮壮导演拍了一部纪录片也是关于扶贫的，我就在会后就是跟他交流了很久，他也表示对我这个活动很支持，于是我们就把活动主题也定为了新梦想，也就是全称是新梦想美好明天公益助学活动，也就是希望所有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也能有一个全新的梦想和一个美好的明天，就像我们在和城里的孩子一样， 就是都可以享受一个同等教育环境下的这种教学的水平， 对， 打破这样的城乡教育不均衡的一个状态。 对，没错啊。刚刚说到这个新梦想美好明天的公益助学活动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神秘嘉宾啊，这也是我们青年广播，也是我们北京青年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个 特邀嘉宾 啊，谢尚进先生。 欢迎谢先生啊，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这个之前呢也是来过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也是早间的节目。 对， 然后今天来到青年说是这个个人的身份呢是作为这个博群的哥哥。 嗯， 同样我知道还有另外一层身份，就是作为他的这个公益项目的一个引荐人， 嗯、 对吧？ 嗯嗯，所以我们特别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您在这个博群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您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嗯，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刚才博群把我拉回到那个时候， 嗯， 就是当时我跟博群他们刚好一家，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新门厂的这个大会， 嗯， 然后嗯，其实当时是想，可能我们我的想法是因为这个大会当时是很多的一些社会的精英，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田壮壮导演， 嗯， 然后晚上是有一个这个舞会， 嗯， 然后比较私密的，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我引荐了博群和田壮壮导演， 嗯， 没想到这个他们两人聊得特别好， 嗯， 我们就都插不上嘴的，嗯，后来他们你像当时他才14岁， 嗯， 然后14岁， 对， 嗯，非常非常上初中吧，14岁的时候， 对， 嗯， 然后田壮壮导演他们俩就聊到这个他的这的想法，他的这个公益心，我觉得我是看着他成长的，而且他能到现在觉得这么优秀， 嗯， 我说真的我也很惊讶啊，因为您想想可能我这几年我也很忙，但是一直看着一个从14岁现在已经都大二了， 嗯 啊，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去刚才所说的能去实践，大家很多人叫梦想，我想但我没有去做， 嗯， 对， 但我觉得他想了他去做，包括他的妈妈爸爸非常支持他的这些， 嗯， 所以说他从后面其实我也抛个引子，他上过中央电视台， 嗯 啊，这个新闻30分， 嗯， 对，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公益心，我也是从18岁，嗯，其实上大学我开始去接触公益， 嗯， 去帮助别人， 嗯， 一直到现在， 哎，对，其实您刚刚说那个博群之前在这个新闻30分这个节目，我前期我也看了一下，做一下功课啊，我发现就之前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新梦想美好明天的公益助学活动在获得了哈佛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奖项是吗， 嗯， 当时是怎么是以什么样的这种形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关注呢？ 当时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有这样一个挑战赛， 嗯， 然后我就是知道这个挑战赛之后，我就把我这个活动的所有资料重新梳理了一遍，然后写了一个简介发给了他们， 嗯， 然后发给了他们之后，然后后续又跟进又跟我聊了很多，然后最后就把我这个项目评为了是创新挑战赛的一等奖， 嗯， 对， 嗯，看来还是这个社会的影响力还是足够大的。 嗯，对，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博群从最开始咱们有这个想法做公益项目，然后到最后慢慢开始付出行动，中间就是刚刚也说了，就是通过一次旅行发现这个城乡教育不均衡，中间有就是有没有自己的团队，或者是说还是就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如果我想然后我去做，或者说我想我找来一帮人去帮我来做。 我们是有一个团队的。我当时调研回来，我当时从旅行回来之后， 嗯， 后来确定想去做新梦想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调研学校，调研贫困地区的学校。 嗯， 最终呢，我们是选定在山西省榆社县的这样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首先呢， 嗯， 第一它是革命老区，第二是国家级贫困县， 嗯， 第三个呢，当地的孩子全都是留守儿童， 嗯， 于是我就去当地又做了实地的调研考察， 嗯， 然后在当时拍摄了很多照片啊、图片、视频、资料等，然后回来之后我做了一个宣传片， 嗯， 首先呢是在学校里播放，然后就是在学校里就是也找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然后后来就是也发展到爸爸妈妈身边一些朋友的孩子， 嗯， 然后就大家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嗯，看来这个公爱心公益的这个感召力号召力是非常强大的啊， 对，就是说整个的团队里面都是跟你年龄差不多大的这些中学生或者是到现在的一些大学生， 对， 嗯， 哇，真的。 那我还想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因为咱们是一个由青年人吧，这个主要都是在校大学生组成的一个公益组织，那你们一般的具体的帮扶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是 就是精准扶贫吧，算是。 嗯， 我们就是直接跟这个当地的教育局联系，就是所有捐款人就通过我们就将所有的首先是由教育局列出一个申请表，就是说哪些项目他们需要拨款，这些拨款主要是我们的这些拨款项目呢，主要是用于那些特别迫切但是国家又不拨款的项目上面，比如说一些老旧小学的翻新重建呀、等等这些，然后我们就是直接精准一对一的扶贫到这些学校和孩子身上 啊。也就是说咱们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中间环节，如果这个捐款人比如说我想要捐款交到这个组织，然后你们会一对一的精准的帮扶到学生的身体身上， 对 吧？ 对。 好，那在这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公益活动，那也可以跟我们这个所有的听众和网友们一起来宣传一下我们这个公益活动，让更多的人来加入到你的这个爱心的活动当中，来告诉大家一般的这种参与的方式啊，或者是捐款的方式。 捐款的方式我们有一个活动的官网，大家也可以在百度上搜索，直接搜索新梦想美好明天，就能第一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官网。在这个官网上能找到我的联系信息，然后就可以直接联系捐款了。 大家 还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就是这个捐款的一个措施啊，叫做新梦想美好明天，搜索一下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博群的个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进行捐款了啊。其实有很多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这些留守儿童在等待着一个机会，可能就是等待着各位伸出援手那一刻，他就能享受到像我们一样接受这样的教育，拥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上课的环境，然后走出这些贫困地区，去到这些城市里面去生活去工作。 嗯，没错。所以说刚刚咱们说到了，大家可以登录这个百度的网页，然后搜索新梦想美好明天公益助学活动，然后进入网页当中直接查询与这个帮扶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方式。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叫做新梦想的公益助学活动吧。从2012年做到了现在，到2018年了，这个活动现在还在进行下去吗？ 对，这个活动还在进行下去，就在明天我们还有活动。 哎，明天还有活动？ 明天是什么活动？ 我们创立这个活动一开始呢，是想解决城市跟农村教育不平衡问题。一开始呢，我以为这些不平衡只是体现在硬件上，于是我们把硬件都翻新重建完之后，因为我每年仍然会回那些学校去 考察， 不是去考，就是去支教，陪那些孩子们，每年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是陪那些孩子们的。就我在帮助他们重建完硬件的条件之后，发现他们在心灵上还是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嘛，就很多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就是从心灵上能够开导他们。就不光光是在物质上帮他们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能够引导他们，帮他们树立目标。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开展了另外一个分支项目，是帮助这些，因为当地有很多都是因为比较这些闭塞的地区，还有很多近亲结婚的现象，所以说很多当地的孩子都是有一些天生残疾问题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帮助这些天生残疾的孩子做一些接受一些治疗。在去年2017年夏天的时候，在我们在小学里当时发现了一个天生残疾，然后脑袋上长了一个非常大的肿瘤。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把他接到了北京做了手术。这个手术当时北京台也有报道，因为那个手术是属于疑难杂症，特别困难。然后就在明天，然后我们把这个小姑娘接到北京来再重新复查一下，因为已经手术过了半年了嘛。所以这个活动还在一直做，也会一直做下去。 我这边也有一张照片， 好， 是这个小姑娘的这个照片。 对，可以对我们前面的镜头，对，这个就是刚刚博群所说的，是之前是脑部 有 一些肿瘤，然后明天是来到北京进行复查。 对， 那他从那个就他这个接受治疗的过程，他 是不是他就是后续，比如说他在之前他不是他是属于脑部的有这个肿瘤是吧？ 对对。 那后期您在这个治疗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一些困难呢？ 哎呦，这困难太多了，因为这个手术是属于非常难，它分成两个手术，一个呢是要因为它是长的肿瘤里边的骨头已经变形了，首先是要把多长的那块骨头锯掉，然后还要把它里边有一块没有的骨头要给它重新做骨头补上，所以这个手术因为还是在头部这个地方嘛，所以这个手术难度是相当大的，我们跑了很多家医院，然后最后就是很少有医院，就包括天坛医院都说我们做不了。然后他把我们介绍到另外一个叫三博医院。也特别感谢一直大家这个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活动的支持，最后这医院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做，但是风险很大。然后我们也是反复跟这个小娟儿，这个姑娘 的家人， 对，跟他们确认了很多次，最终还是要做手术，然后最后手术成功的那一刻我们都非常开心。 我 那目前这个小娟儿因为她这个手术康复已经能够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了。那我们也很希望她明天的复查的结果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康复的状态。好，那我们都刚刚也提到了说你在这个做公益，从14岁开始做公益啊，一直到现在有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是 14岁， 今年上大二， 五年的时间。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你这五年的公益的活动经历当中，你觉得最难忘的是什么呢？或者是你从中受到的启发最大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从中受到最大的启发就是，一开始我在做公益的时候，仅仅是局限在物质上能够帮助他们，后来在做到慢慢做，就发现他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陪伴。所以呢，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我想申请的专业就是心理学，就是希望能够在心理上帮助他们。 但是确实 现在再回头看的话，他们虽然就是我慢慢就发现，就是他们在心理上这个问题导致他们的原因是国家就是很多政策上没能够，也不是说国家政策没有帮助到他们，而是 没有那么的精准。 对， 主要是刚刚你也提到，因为很多的孩子们处于在这个闭塞的区域当中。 对， 其实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去主动的接触他会不会有一种抵抗的情绪，或者我们又该用以怎样的一种很温和的方式啊，或者是不会伤害他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交流，我觉得这是个特别重要研究的课题，也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方式。那在你在这个公益活动经历当中，你一般会就你这个团队一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去进行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隔阂的打开？ 首先就是我们会跟这些孩子一起做游戏，就是建立一个信任基础，然后我们就是在建立这个信任基础之上，我们会跟孩子交流一些他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孩子我们跟他相对来说还算是同龄人，因为他们就是跟爷爷奶奶上交流也是因为青春期孩子就是很多比较难交流，所以就是我们做从一个同龄人的角度出发，他们就是有很多问题会跟我们沟通，我们也是能够帮他们疏导应该怎么做。在一些问题上， 通过一些游戏的方式，然后先熟悉一下，然后慢慢的再接触， 去打开这个心理上面的隔阂啊。这个刚刚博群也是在说，其实他刚刚说的一句话，我是特别认同。虽然我之前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一直在想，没有去做吧。就是我其实是特别想去帮助其他人的。然后就是每次我去看到这个，就是咱们在北京路面上走着，肯定会有那些乞讨的人。你就甭管他是真的假的，我就特别想去帮助那些人，或者是说那些外来务工的受到这个不平等对待的那些人，我都特别想去帮助他们。然后刚刚博群说到，他说这些人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面的帮助，更多的是来自精神上面的帮助和对待，就是他们需要的可能是那种更体贴的那种关怀。你看很多像你之前帮助过的都是一些留守儿童，可能他们 需要的更多的是父爱、母爱，或者是说来自于这个社会各界的那些人们的 关注、 关爱和就是和照顾。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就是最近那条新闻啊，就是那个 冰花男孩。 就是冰花男孩的那条新闻，就是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需要的是我们的物质帮助，还需要的是我们更多精神上面的帮助。因为现在那条消息发出来之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都去进行捐款了，而且我就是后来也看到了这个公益捐款的他的一些善后呀、一些尾款怎么处理的这些事儿，然后这个网上也是就因为这件事也是炸开了锅。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咱们在做这个公益项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这些问题？就是说我给你捐钱了，然后我但是并没有从你这儿看到这些东西，或者是说你要怎么去把这些东西给大家展示出来？ 就是会不会有这种，比如说啊，就以这个冰花男孩为例，因为冰花男孩就是前一阵子是一周以前在网上非常火爆，他因为顶着一头这个冰霜嘛，然后受大家关注。然后昨天呢，我正好看到一个新闻，他昨天来到了北京，然后来就是和这个大家见面，然后大家纷纷的通过这个直播为他进行捐助啊，或者怎么样的。刚刚大嫂也提到了，到底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需要什么关怀，这个该如何的去判断？对于一些留守儿童来说， 我觉得我前两天也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就是挺有触动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新闻触动，是因为我们国家除了一个冰花男孩，在就比如说我就是帮扶的这些学校里，大多数的孩子生活状态也都是没有比他好多少，在我帮助他们之前 很多类似。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终于有一些这个事情能爆出来，就是 能够 吸引更多公众的眼光，也就是能够更重视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刚大嘴是不是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现在这个社会吧，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科技技术发达了，人们这个捐款的方式也更加多样了，但是或许在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壁垒。比如说之前咱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让人觉得很心酸的新闻，比如说我这个捐款人，我想帮助这个同学，帮助这个留守儿童，我捐了30万，但是或许到最后的这个孩子们的手里面只剩下几百块钱了。那对于这样的事情您怎么看呢？因为你也是身处于在这个公益活动当中。 对，这就是我也是我当时创立这个活动的目的之一。因为当时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当时网上曝光了郭美美的新闻，就是说这个慈善捐款上不能够完全就是投入到这就是利用到这些该帮助的人的身上，这也就是当时促使我创立这个或项目的想法之一。所以我们呢就是专款专用，包括每一笔他当时学校申请的每一笔需要拨款的地方，都是我们团队经过审核过，发现的确他是最需要的，然后我们就直接通过我们就直接拨款到学校，然后在我们的官网上也给出了公示，我也在网上，在我们的官网上放出了就是当时购买所有东西的收据，也都是就是给大家就是公示出来。 就是所以说在这个新梦想的公益助学活动当中，我们是从精准当中做到精准中的精准， 对，就是非常的透明。我觉得用透明来说吧， 其实真正的这样的透明是我们捐款人需要，真的很需要的。其实这世界上可能就是缺少的并不是很多的善意，但是缺少的是很多具有公信力的一些保障，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透明的公示，大家愿意看到我的这个资金流向到底去哪儿了，会不会有中间环节把它扣掉。 对，或者是说我只是想帮助，你看有很多网上的人，就是还以冰霜男孩为例，我只是想帮助冰霜男孩，但是却发现我的这个善款去到了其他那些贫困的地区去，这个中间有那么的一个不知道的环节。但是我们说啊，这件事它确实是肯定善良的，我去帮助其他人跟帮助冰霜男孩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但是我作为捐款人来讲，我不知道中间的这个细节，我也不知道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哎，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这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纳佐， 我是楚烟。哎，啊，刚刚我们这个聊的这个公益活动的话题非常火爆， 就聊忘了这个半点的报时， 没错， 吓了一跳，没聊完啊。这个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捐款人跟受助对象中间的那一个就是可能说我们叫做的那个公示的区域，就很有可能就是说我想把这个善款捐到冰霜男孩的手里，但是却中间就是通过某一个公益组织捐到了其他的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的手里，但是中间这个过程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在博群刚刚说的，我理解要是没错的话，他是直接把我的捐款人、我的捐款对象中间连成了一条直线，只是一条直线，是这样的吧？ 对， 就是尽可能的简化中间的过程。 没有中间环节。 没有中间环节。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才是精准扶贫的本质。 同时呢，其实我也想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想要去这个支教，不是想要去这个扶贫，我想一对一的帮扶，就在您这个组织当中可以帮助我实现吗？比如说我想就是在用我这个力所能及的、比如说我想为他每一个月捐款300到500块钱，然后但是我因为我是生活在城市当中啊，我并不知道或者并不了解山区的贫困状况，我可不可以通过您的这个组织去帮我找到一个帮扶的对象，然后只是我们面对面的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资助？ 是没问题的。我们现在就是主要还是就是把钱就是都用在第一就是学校基建上，第二个呢就是一些特困家庭的资助上面，是可以这样做到的。 可以做到就是线下的一对一的帮扶， 但其实这些孩子们很多缺少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东西，他们更多的是想要一种精神上的陪伴和指引吧。因为就是物质上，他们现在在很多像这些贫困地区，在物质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差了，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善了，但是在精神教育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跟城里有很大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好就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除了在物质上帮助，能够去花一些时间亲自到这些地方去陪伴这些孩子成长，我觉得是更好的。 精神上的帮助有的时候可能会比物质上的帮助更有效，对于留守儿童、贫困地区的儿童来说。 对， 那假如说就是我想作为一个志愿者，或者是说我想作为一个支教的老师去陪伴这些去，或者说去帮助这些人的过程当中，就是中间这个过程在咱们这个助学活动当中有没有一个类似于培训的这样一个方法和方式，就是说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志愿者，然后我想去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去帮助了。 对，他可能会需要一些比如说一些心理上的正向引导，不能是什么样的就是心理状态都可以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培训环节？因为他会对孩子有一些影响嘛，人生会有些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 包括去支教的都是我们这个团队里的人，我们在去之前都会给他们做一些指导，但是如果作为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然后就是我们会在去做支教的时候或者去做支教之前给你做一些心理上的就是一些 就是相关 一些 心理上的辅导。 对， 对， 这还是挺不错的啊，就是我真的觉得中间这个辅导的环节挺重要的，不能说我有一颗想帮助其他人的心，然后去把这个心用错了力，然后没用对这个力。 没错。 对，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新梦想美好明天公益助学活动的一些主要情况啊。其实我还是挺好奇的，因为作为一个这个刚刚18岁，是18岁吧？ 19岁 啊 ，sorry， 这个作为一个19岁的这个年轻人。能把一个公益活动做到现在这么大肯定是特别不容易的。我其实特别想问啊，这个中间我们也帮助过应该是将近400多名学生已经受到了这个善款的影响，他们的生活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公益助学活动当中，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经历，或者是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比较困难的事儿？ 我觉得我遇到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帮助那个小娟做手术的事情。我是16年的时候，16年夏天的时候发现了小娟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就是想去帮助她解决她，因为你想在一个农村的地方，一个天生残疾的孩子，而且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长在了外边，长在了头上。就是不光是她，包括整个家，就是因为在农村嘛，就是很多其他家庭也是会就是觉得对他这个家庭有一些看法，比较迷信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能够通过帮助他，然后我就是在17年的1月份把小娟先接到了北京进行检查，拍了一些片子啊，然后我就是各种跑，带着这些片子去各个医院去会诊啊，然后很多医院就是说，哎呦不行，这个难度太大，风险太高，我们做不了。然后当时就是觉得，哎呦完了，当时我们都答应小娟说我们哥哥姐姐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当时就是很难过嘛，但是没放弃，又继续跑了很多家医院，最后一个大夫推荐我们到这个一个脑科医院去做，然后我们带着片去会诊，那看了一下说难度的确很大，但是我们可以去做去试一试。所以当时就感觉心情一下子就轻松了好多，终于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件事是你在整个的帮扶过程当中觉得遇到的比较困 难 的 一 件 事。 对。 哎，那有没有在就是整个的公益助学的活动当中遇到那种我不接受你的帮助的这种情况？ 倒没有说我不接受你帮助，但是他们很多不是不接受你的帮助，而是因为就是缺少一个心灵，他们就是在心理上缺少一个引导，就是他不会他不是不接受你的帮助，而是说他相当于就是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就面子是放不下来，你就跟他多沟通，然后他们就跟他们说明白之后，他们就还是都很乐意接受我们帮助，也最后跟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心理上的沟通往往是最重要的。 对， 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就是在给小娟治疗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困难，那么在整个你这5年以来的这个扶贫的这个经历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呢？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面对这些非常艰难的阻碍？ 我觉得我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每个只要我是在放假假期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是会回到这些学校去看望这些孩子，就每次看到他们就围着我特别开心的叫哥哥又来了，哥哥又来了，我就觉得那一刻就觉得我还得继续做下去，不能放弃，就还得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到他们。 就是孩子们期盼的眼神呐，还有他们需要帮助那颗心，成为了你自继续前行的动力。 对。 那如你刚刚说你假期都回来哈，就是需要在这个全国各地跑，那你家里人们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这件事儿我也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就是全程都很支持我 在背后都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 嗯， 就没有我父母，也肯定没有我能够做今天，做到今天， 嗯 嗯，这件事儿让哥哥来说说吧。 我看哥哥刚刚非常激动。 作为家里人的代表，就是整个这个他在做这个公益助学活动当中，家里边肯定是给了很大的支持， 嗯， 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之后的一些发展的方向呀，或者是说我应该怎么去帮助他呀，或者是说我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要不让他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我也看着博群成长， 嗯， 然后包括这个公益项目做起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而且真的叫做，我觉得刚才说的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精准扶贫， 嗯 嗯， 我觉得家里人给他的支持很大的，我觉得他的妈妈为他这个事情，我觉得真是有目共睹。就是我觉得家里人给到的一个这个支持的方面，我觉得是一个方向。 嗯， 我觉得这个方向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的一个是主题，一个是我们的帮助的对象。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你想想，他在14岁，其实我们都经历过14岁。 对， 那我们其实我们想想，我们14岁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 嗯。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家里的引导，让他慢慢的走往这个公益这条路走到正轨。 嗯， 包括他就这个在美国长春藤的这么好的一个学校，我觉得是对一个说从我们说走出去，我觉得让世界哈可以说认识我们，而且包括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那新时代我觉得新青年嘛， 嗯， 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所要去帮助的人是什么？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的人是需要帮助的，包括说，我也想到我自己，其实我可能没有博群，就是慢慢的，你看还现在的话，我觉得又有一个网站，跟我们帮助的人其实最开始的是一个，就是本真的或者是内心的，我觉得他需要帮助。可能我们从物质上，我觉得他的升级在哪里？其实可能家里人对他也是这样的引导或者怎么样。他从精神上，你看我们现在包括心理上的建设，我觉得现在是很重要的。 嗯， 不是说我拿着钱和物，我可以就帮助你。包括我也深受博群的感动，而且这几年我看着他这一块的一个成长，因为大家也知道，可能我跟艺术包括自己。对这个很多的艺术家都认识，所以说其实我也想，我们还在聊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项目，其实让青年艺术家携手这个新梦想的公益助学项目，然后一起走进这个新时代。其实我也在策划这么一个事情，包括我们同事啊，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包括大佐，刚才你说到我们怎么去参与，其实我们是可以共同参与的。因为博群已经发起了这么一个组织，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他所做的这个成绩，那我们可以大家连一起来，我们来一块做这么一个事情，包括说他可以，他因为他现在我觉得做了这个5-6年了，他也很多的地方其实对他也很了解，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身边的朋友和资源，那我们可以帮助他，其实他可以作为一个这个代表，青年的一个代表，而我们可以帮他去助力他这个慈善的一个公益心，这个是可以做到 的，越走越长。 因为我们最近，其实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最近呢，我们是也要做一个就是聚会，其实是一个小聚会，然后原来做着做着，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应该说有一个主题，那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聚会的话，我们就要发起一个项目。其实他晚上他也会参加，就是我也邀请他了。我这个昨天我邀请他了，因为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会觉得可能有隔阂，但我觉得公益是没有隔阂的，帮助别人是没有隔阂的，在这个时间上没有年龄的一个线，一个 没错 是区分的， 甚至都在做公益上 都没有国度的， 对，不需要过度的交流，我们每个人心照不宣， 对对，而且也没有国度的，所以说我也想发动我身边的这些青年艺术家们，我们包括我本人我是做银行的，我在市的银行做了6年，然后包括我们民生银行的话也做一个小广告，也是有社会责任这么一个部门的，而且我们也帮助很多的人， 包括我们的这个精准的扶贫，包括我们的公益的项目等等，其实大家也可以去了解。 嗯， 其实在一个企业做社会责任，包括个人来做社会责任，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嗯， 啊，都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包括说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时代，我们要有新的梦想嘛。 对，刚刚尚进他提到了哈，这个新时代的青年人需要有我觉得个人需要有三点吧，就是肩上有责任，脚下有乾坤，胸中有大义，我觉得这是可能当代青年人特别需要具备的一点。然后之外呢，又提到了说我们可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博群来组织的，以博群为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公益活动，名字叫做新梦想美好明天，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搜索来更多的关注这个公益活动组织，然后来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对，没错啊，这个刚刚上进呢也是跟我们说了说作为家里人代表，然后对博群的这项公益活动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其实我还有个问题想问，这因为做公益助学活动，要知道它是一个挺困难或者是说挺苦的一件事儿，因为要去走好多好多地方，要去采访，要去调研，我要知道这个人他究竟需不需要我的帮助，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整个的一系列的过程下来肯定需要很多的时间经历。这个作为一个19岁的孩子身上，家里人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我想让他哎呀别做了，这个太难了，咱不做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没有。就在我看来，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博群的妈妈，其实他今天也来现场哈，在外面，然后包括他的爸爸，其实对他都很支持。我觉得这是他们俩是对他应该说支持是最大的。包括你看，其实你在全国跑，你首先你需要时间，那么刚才说的那需要你要有经费。那他们是完全是可以，这个家庭是可以承受得了这个的。这个包括他们母亲也做教育的，我觉得他在教育孩子，我觉得给我做了一个榜样。所以说我是觉得博群啊这个公益之路，包括他自己的成长，因为他现在我觉得他现在的话也在非常好的大学啊，这种已经是有国际化的一个视野了。然后包括那回头以后读研究生的话，我觉得他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家里人肯定是对他是很大的支持的，而且我们不会余力的一个支持。 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博群是在美国读大学哈，除了这个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公益活动之外呢，我们还知道博群曾经是做了一个这种文化使者的这样的身份，是吗？把这个美国维斯大学和北京的大学， 北京大学 建立了一种文化桥梁。那这个是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也很好奇。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开始我做这个的想法跟初衷就是能够促进中美两国之间文化教育的交流。也能够因为我是在美国的维斯大学上学嘛，是一所很小的文理学院，他所倡导的呢是叫liberal arts education， 就是博雅教育这么一个教育方法吧。就这种教育方法我觉得在国内是很少有的。他所提倡一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这种培养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够促进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能够让中国也能够在文化教育上也能够和国际化接轨，同时也能够给美国我们的学校提供一个窗口，去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做出一个文化的输出。 这也是做当时这件事的一个初衷啊。其实我特别羡慕博文身上的博群身上的一点啊，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这样一点，就是他想到这个东西之后，他就能直接的去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就去做了。 没错，他这个实践能力啊，真的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一点。 对， 同时呢，我觉得 包括这个咱们俩在内的我觉得应该很多普通人，大家只停留在了想的阶段，然后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来阻碍着你的这个行动的发展。但是博群他，你看我最开始去这个旅行的时候，我发现了这 个需要帮助这些贫困学校。 嗯， 我想到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回去就做调研，就去这个募捐善款，就去帮助他们翻新学校。然后刚刚说到咱们这个维斯大学和北京大学建立这个文化桥梁的事情，说我想帮助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个教育建立起一个文化桥梁这种互动的关系， 窗口、哎、开一个窗口， 对，正好 让文化走进去， 对，正好我在维斯大学啊，然后这个就能直接帮助在北京啊北京大学，我们俩之间就可以做一个文化桥梁。 嗯， 想了就可以做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从博群身上学到的一点。 嗯，对，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直在做的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很是一个大格局啊，他不拘泥于自己的一些利益啊，他一般都想的都是该如何让别人更好，如何让国家更好。 哎，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也是新时代青年人需要拥有的一种大格局。 哎，没错，这真的是啊，就不要这个局限于自己身边的那些小事上面。 嗯， 这个应该去想一想，我们作为这个新时代的年轻人， 嗯， 应该为自己啊，当然我们也要先从小说起嘛。 嗯， 这个自己应该怎么做，对身边的家人应该怎么做，对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做，这对这个国家应该怎么做，再往大了说那有点太大了。对，这开个玩笑啊。 嗯， 这个咱们把话再说回来啊，一直在聊这个新梦想美好明天的公益助学活动，到现在呢也是已经做了快6年的时间了。 嗯， 那之后的发展方向，就是整个公益活动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想法要成立一个基金会类似的？ 肯定是成立基金会，因为当时发起的时候我们年龄都不够18岁，所以说还没有注册成立基金会。于是我们就是为了公开透明，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官网上公示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两年要马上做的事情。 嗯 嗯嗯，那其他的呢，就是关于整个助学活动上面的改变和发展，还有没有？ 嗯， 就是未来的一些规划， 对未来新的一些期许，比如说你对于这个活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我们做的这个慈善活动不光光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也是想能够提倡其他的公益组织做这种新慈善。 嗯， 就不光光是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更多的也是能够要重视这些孩子心理上的成长和心理上的引导和陪伴。 嗯，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嗯，新慈善这又是一个新词儿。 嗯， 不光是物质方面，更多的还是 内心的心也可以。 对， 新旧的心 也 可 以。嗯， 哎，所以啊，这个今天呢，真的啊，说实话，这期节目做的我是受益匪浅，把这个博文跟我们的谢尚进老朋友啊一起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嗯， 来跟大家聊一聊做公益，就是年轻人做公益的这些事情。 嗯 嗯，这个不知道各位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想法、 感动和启发？ 对，一些启发。 嗯， 如果各位呢也想通过这种渠道来帮助那些贫困儿童来实现自己的这些梦想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新梦想美好明天的公益助学活动。 嗯， 那最后的时间再给博群来宣传一下自己的这个活动吧。 嗯，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咱们的这个公益活动组织。嗯， 好，我们那个活动在百度上都能够搜到。我们当时， 嗯， 一开始我很早就有注册一个官网的想法，就是我刚创立这个活动，立马第二天就去注册了官网，就是能够通过这个途径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活动。 嗯嗯， 然后大家可以在官网上看到我们所帮助的学生的案例啊，学校的案例啊，也能够找到所有的财政支出等等等等一切。 嗯， 包括一些照片，我们募捐的时候发起的照片，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然后我们一起携起手来把爱传递出去。 嗯，大家听好哈。 嗯， 是我们通过这个百度网页可以搜索新梦想美好明天的公益助学活动的官网，进入官网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全透明的一系列的关于我们这个助学活动的种种的一些经历，来进行献爱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非常期待大家能够一块儿携手为我们的贫困地区的儿童们他们的梦想插上小小的翅膀。 对，没错啊，其实公益扶贫也好，助学也好，这件事情不仅仅是需要一个组织或者说一个基金会、几个基金会来完成的，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这些所有在社会上去